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最王源的一首歌《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这是多么的应景的一首歌。 没错，不知道这个今天凌晨应该是、这个流星到底是为谁落下来的， 大家看了没有啊？ 没错哈，昨天晚上我试着在我们家那块看，但是当时天并不是很好，云特别厚。 观测到了吗？ 没有，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其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的，也许是因为北京也大嘛、有些地方可能天气更好的，有可能会有看到的朋友过来举个小手。 是， 对。然后全国各地可能也有其他地方。对，看过这个流星的，昨天晚上有没有刻意制造一些小浪漫的气氛？对， 如果没有制造，或者说还没想到招的话，今天机会来了哈，在我们的正午有星光听听 FM， 我们设置了一个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为明天出一个好吃不贵的主意。 相信各位也都有心理建设了，因为明天就是七夕，这样的一个日子，可能需要提前一周就要先集思广益的想一想，要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才能让你觉得说好，我这个非常的浪漫的一个结果，但是整个过程又不会说太过劳心费力又费钱包啊。 是啊， 对， 咱们王维好像还没有给那个媳妇儿准备礼物、 我已经准备完了。 哎呦，是吗？你 昨天提醒过之后赶紧就 好吧 下手。 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准备，比如我呀，是不是？所以大家都给还没有出到想到主意的朋友们出出主意哈。 对， 所有的平时的歪招什么的， 对， 好吃不贵的想法哈，都提供一下，对不对？ 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并不一定非要通过一件实物一件实体来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当然一句话也可以， 一句话或者说我们 们借着周围的一个环境，这种浪漫的气氛来做我们的一个助力，好比说看流星这件事儿，对不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里面就提到了这样的一种小感觉，晚上一起躺在下过雨的草地上数星星，一起来捡流星，非常浪漫的一种小氛围哈、来自于十二，叫做地心引力。 现在回来客气，穿过荒漠丛林，看完了全世界风景，都不如你给的拥抱仅此而已。夜空下数星星，风吹过的声音，下过雨的草地上捡着流星。你让我闭上眼睛，告诉我所有秘密，我们的对话大海都聆听。夜晚的风徐徐，你说带我飞行，无论飞到哪里，过去现在未来可期。穿过荒漠丛林，看完了全世界风景，都不如你给的拥抱仅此而已。星星，风吹过的声音，下过雨的草地上捡着流星。你让我闭上眼睛，告诉我所有秘密，我们的对话大海都聆听。夜晚的风徐徐，你说带我飞行，无论飞到哪里，过去现在未来可期。穿过荒漠丛林，看完了全世界风景，都不如你给的拥抱仅此而已。说好陪我旅行，领略好多四季，趁着蒲公英去到遥远又寒冷的北极。你我地心引力，航行无法脱离轨迹，脱离全世界也逃不出你心里，脱离全世界也逃不出你心里。 再这样秋夏交际的时候，数着流星，捡着星星，对不对？这 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的， 一定会让对方走不出你的心里，也让你走不出对方的心里。 当然，太难得了。 没错哈，这样的环境算是一个助力。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天天 FM 聊天室很多朋友都有各种招。既然我们提到什么好吃不贵，其实我们这好吃不贵并不是说非得吃，咱们不是非得吃上这么一顿。 哥大爷直接放一盘菜哈，说鸡排饭营养丰富，食材便宜，好吃不贵。 明天是七，好多人是不是不知道啊？ 我们是不是白说了？ 对，没错，对，表达爱意，跟自己的爱人去表达爱意，尤其是结合着这种节气口的时候，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更简单，但是又充满心意的方式，给对方带来浪漫跟情感？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没错， 很多朋友甚至都已经提到说，哎，明天那大超市它有好多的试吃，我打算去蹭吃去。明天你要敢带爱人去那儿蹭吃，就当过节了。 后天你这个小家庭不保， 我让你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太狠了。 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为各位带来这种浪漫的环境的小氛围，叫做 Afterglow。 陪着爱人一起看日落也是蛮浪漫的事情，来自于黄老板 Asher。 Stop your head, a million colors of hazel,Golden and red. Saturday morning is fading. The sun's reflected by the coffee in your hand. My eyes are caught in your gaze all over again. We were love drunk waiting.So alone. 就算没有了太阳，借着一点余晖，你其实也可以在我心里闪出不一样的光芒。对，然后跟自己的爱人，有些时候好像看日出看日落已经成为了一种就大家觉得很老套很俗套的说法跟做法，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没有就这个特别用心的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认认真真的纯二人世界的欣赏风景，对吧，享受大自然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美感。所以突然一下你就不考虑它是不是俗套，再去做的时候也许会带来不一样的一种心情跟感受。 我觉得王卫这边在拼命的营业，拼命的把大家的这个思考的方向 说的我要卖门票似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终于回到正途哈，正经来跟我们聊一聊，说明天怎么出一个好吃不亏的主意哈。看看这边有欢乐咖啡时光就说了，下班我要去超市买牛排，然后明天自己煎。我觉得他应该是说自己做给自己爱人吃一顿。 我们之前还见过他自己发的照片， 是 煎牛排一绝，基本上对，就是每次发自己做的饭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是有肉，这是一定的。好几次赶上应景的时候，都在做牛排，而且一看煎的品质就不错。 牛排哥呀，你该改名。 哎，自己手法好，我是觉得说用自己的这个厨技，然候去打动一下爱人，为何不可啊？ 是火候掌握的也好一点哈。 没错。 当然还有朋友说了哈，明天就是上班的一天，我要坐等吃瓜，看看大家怎么吃。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逃离的借口。 嗯， 上班咱之后往后再顺延吧，后再那啥吧，咱们再庆祝吧。 确实很多人上班，娜娜在这边也说明天要上班哈。Hello August 就说上班比过节省心啊，怎么明儿大家都要加班去了？ 可以，就算是上班的话，也通过比如说一束花或者其他的一种方式，在当天一定要在当天。我觉得还是稍微表示一下， 一通电话嘛，对。 好，继续花下的浪漫，给各位带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蓝心雨。影响到的浪漫的花朵会是哪一朵啊？樱花、樱木会不会是？这首歌叫做《樱木听》。 在你的单车被飘落的风拥抱着，在广场上铺满了白鸽，你望着摩天轮外的景色，两人的影子无比的交错，多想时间停留在下一刻，但我却想陪你不止这一刻。 的感觉依旧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浪漫的气氛哈， 是。 所以为了能够随时看到浪漫的樱花，我在我们家门口就种了一棵。 真的？ 不是成年的树， 你很会。 对，然后但是它，我告诉你，真的之前也提到过，很难长成。第一次种的时候就是完全没发芽，树苗几乎就很快就没了。然后再之后就赶着 上上个礼拜的那一场雨， 嗯， 憋了几个月没发芽的樱花树终于长出来绿芽绿枝了， 嚯， 然后就可以期待一下在未来，起码我觉得明年可以能够看到它慢慢变得繁茂，但什么时候能开花还不太确定。 哎呦， 你是不是可以就除了说买一束花送给爱人， 自己种一棵， 自己种啊， 好厉害， 对不对？ 就让我想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夜华为了这个白浅，他等待那个白浅归来，种了一地的桃花。所以我跟你说，就怕有心，这是不是很好吃不贵的主意？ 就是 卖几个苗儿没几个钱、 哎，没错，这种表白多让人心动。 是， 问问你最近换工作了干嘛的？我卖桃去了， 非常用心。 对对对，嗯，哪儿有苹果的啊？手艺不错啊， 讨厌。 好好好， 好吧，我们这边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留言。我看到 Miss 梁说了，说自己做饭给爱人吃，有情义，有温度。 没错， 孙远金也说哈，今天下班之后买好食材，在家做美食，好吃不贵，但是又有很多的仪式感。 没错， 嗯， 环境营造也很重要。刚才也看到有朋友提到说，一定要点上烛光， 雕刻时光说的 吧，哎，没错，营造一下这样的氛围。所以说，各位其实都有自己心里对于浪漫环境的一个小幻想，没有办法去说我们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去解读，哎，你们家到底要什么样的浪漫？每两个人都会有自己小世界的那一种灯光跟色彩哈。哎，实在不行的话，我是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多久没有跟自己的爱人表白过了？对，说过什么我爱你之类的， 是 可以自己准备这么一段小稿子。 对， 还记得你婚礼上说的吗？ 嗯， 不记得你照抄一遍也行啊。 这个太偷懒了。 对，来，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曾这样喜欢一个人，用无可救药的笨，明明只隔你十几公分，怎么跑完了青春？跑过走廊起哄的笑声，跑过等你的路灯，跑过那男生大喊等等，却追不上的车门。人海漂流，你的名字陪我狂奔，陪我做着梦。若海水逆流，若你在路的尽头再告白一次如何？选择奔向你，跨越星河，燃烧自己换一场烟火。如果说还要和你有一万次的错过，追一万零一次又如何？原谅我盲目执着，被回忆温柔折磨，熄灭的渺小泡沫不挣脱，去坠落，别去管重力。 跨越星河，燃烧自己画一场烟火。如果说还要和你有一万次的错过，追一万零一次又如何？原谅我盲目执着，被回忆温柔折磨，熄灭的渺小泡沫不挣脱，去坠落，别去管重蹈什么覆辙，就让我们拥有过。 夏日入侵企划第一万零一次告白。 我看到我们的飞飞一飞一飞飞说，好在我结婚了，我要是单身这歌我顶不住。 没错，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呦，我要脑补一下樱花树下的约定， 浪漫， 就刚才听到这个樱木听的时候的那种花海， 你启发了大家。 对，还有朋友说，你看这今天营造的这一个浪漫的氛围，歌单也有温度，多么的悠闲啊！好想是中午给你带来的悠闲跟闲适。 是， 然后那些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好的想法去打动爱人的，赶紧开动脑筋好不好，借着这样的一些歌曲给你营造的氛围，我相信各位都会有更多的想法萌生出来。 是， 对，这可能是音乐的一种魔力啊。 萌生出来的时候别忘了通过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来告诉我们，并且锁定持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正午有星光，稍后还会有很多的鬼主意，是不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看你们先能想到什么了。 哎、对 各位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刚才还有朋友想到了樱花，你知道就生发出来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想到了要买樱桃。什么情况？哎，明天咱们去买点樱桃吧。对，然后说回家这个，就说小时候种的树就能结果了啊。好，不错，种树让你们想到吃也是挺直接的一个结果。今天我觉得这个好吃不贵这个词儿给大家留下了很强的一种心理的暗示， 既便宜又好吃还放心啊。 没错，好，我们光说了半天，大家都是有伴侣的，要去怎么样去表达？那当然还有一个人过七夕的，是不是一样可以很精彩啊？可以给自己一点暗示，是不是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我不需要男朋友。陈梓童。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一个人遛狗，心一个人散，一人份的早餐要加个鸡蛋，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赞。我独自带感冒药旅行，这并不算太糟糕。抱着爆米花，电影院后排，替情人们在叨叨。漫步大街和小巷，无论陆地或岛上。一个人看着美好的，听着美妙的，只不过没人分享。阻挡 girl 难道还不能活幸福了？他们说苦 damn girl 自己过也是够辛苦的。亲戚在问，朋友在问，爸妈在问，为什么还在单身？帅哥尴尬的微笑给你，回家丢枕头泄愤。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满脸白马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承受。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太烦，讨厌被人怠慢，男人喜欢快餐，一眼被我拆穿，找个好男人真的太难。虽然很坚强，但也会害怕，在半夜回家时遇上的流氓，有时会幻想心仪的对象，犹如 Superman 出现，我什么做到的 Lois Lane。支持他拯救世界的梦想，像一个疯狂的 fan， 喜欢的内裤外穿，幼稚的霸气，但是他总是消失，让我担心，经常会失去联系，我不知该后悔还是操心，有一个男友也很伤脑筋，还是算了吧，做一只单身狗，享受着惬意，晒着温柔的阳光，带走在家门口。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满脸白马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

失去你。相爱是表现出一思念，是结构主义男人对爱来去，终于重新认识了自己。眷恋是表现主义忘记，是结构主义对我来说女人的心是个谜。重新认识了自己，眷恋是表现主义忘记，是结构主义对我来说女人的心是个谜。 跟这首歌呼应的会有很多，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对，别自以为啊。 对，基本上对于很多男生来说，现在最头疼的为自己的爱人挑选礼物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送什么。而我觉得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我要送他一个他喜欢并且被他需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绞尽脑汁，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对，到最后有可能就送了一套什么厨具啊 要不要再弄点什么起子什么的？ 哎，就有点这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女生要的就是一种小，我猜测哈，因为我也不太懂，是不是要的就是一种浪漫？ 是， 这个东西并不一定非得多实用。 对， 我天天攥手里， 没错。 但是要漂亮，要浪漫，能代表你的心意就 OK 了。 这是一种仪式感，其实说起来很矫情，但其实女生很需要。因为说实话，女生生活当中所有的她想用到的东西，无论是口红啊还是什么的，都有，对吧？我喜欢的我就会买，所以她什么都不缺，她缺的是什么呢？男生的一份心 意。 对 对，女生的心思男孩很难猜，然后男孩 你也别猜， 女生也很难。 对，刚才我还跟王妹聊天，我说给你送礼物我很了解啊，你看我跟你这么熟了，我都知道你喜欢要什么。如果我是你女朋友，我给你送一副耳机，她说千万别，耳机我会自己买，关键你不懂啊。 对， 我说有道理， 男生很矫情的要不然特别容易送到点上要不然就特别容易送到雷区。我就说男生矫情的那一面哈，就是自己兴趣爱好特别明确的， 对啊， 容易送到的。你好比说某一款游戏主机， 千万避开， 你知道他一定喜欢这游戏主机，而且没有别的可以跟他进行，就没有、 哦、 没有什么竞品， 对， 直接送肯定没毛病。 是， 但是你比如说他跟那儿研究耳机或者研究款酒威士忌啊，他爱喝，但是你偏偏送了，因为口味太多了，种类太多，你偏偏送了一个他研究过后被他摒弃的那一款。他也会心里觉得这我不要啊，而且好多这表达比较直白的，这什么呀？ 这哎，所以我跟你说，男孩的心思其实有时候比女孩还要难猜。 总之就是两个人之间，我是觉得还需要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吧。有些时候 是 慢慢去体会，但这是一个慢热的过程，是不是？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曼舒克，这歌叫做《慢热》。 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慢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轻声一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 漫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情深意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 我不应该瞒 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 这是我最伤心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 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 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 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 我不应该瞒 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 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 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 哎，想要解脱也没有那么容易。 嗯，先把明天这一天过了再说。 哎，在思考，我觉得在给对方什么样的惊喜或者浪漫表示的时候，这一个过程确实这么多年下来，每年都要换一个花样，挺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想要去寻求帮助，这绝对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 对， 我们作为男生这一个角度，就要向千纯寻求一下帮助。 哎呦，我不敢代表所有女性、啊， 当然不敢、啊。 对，瞬间我可能也想不到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特别有财力，比如说替我们清空一下购物车。虽然是有点狠， 这要看对方的习惯。 估计女生也哦，对，哎、看她 喜欢 在购物 车经常是满的。 嗯，我也是， 就是几百件东西， 啊、是 对一点全选出来的数，我数不过来。 所以你 对继续啊，好。 所以如果再往下走一点，我觉得其实很多的首饰啊什么的，比如银饰的 漂亮， 或者说比较不那么贵的。水晶的， 哎， 对，我觉得女生看了都会很喜欢，不灵不灵的。 对 对，很多的首饰也不是很贵，你买个小戒指啊，买个小耳钉啊，小项链啊，对吧？嗯、都是自己财力范围之内的 设计感、嗯。一方面是在于包装， 嗯， 另外一个就是它长得是否让人一看眼前一亮， 对， 可能是可爱，可能是经典，可能是闪耀， 嗯、 都可以。具体爱人喜欢什么样的？你趁现在来得及，赶紧翻翻他首饰盒，横向对比，拍个照片。实在不行，拿到店员那儿，你们这儿有哪一个你觉得能够放进去比较合适？ 对，让店员给推荐一下， 是不是？ 嗯 啊，好，这有些时候这个给对方送礼物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谁喜欢？ 嗯， 女生来说就是你喜欢，你觉得好，不如我喜欢，我觉得好。 谢霆锋的厨艺啊，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他的好吃不贵的主意。 对 啊，比如给女生送一个口红什么的， 嗯， 200到400之间，我觉得大部分男生都能承受。 对，我们特别纠结的就是到底送什么样的色号。 问柜姐。 有他，是的， 女生皮肤白不白，什么气质，身高多少，平时穿衣服什么颜色 都行。 对， 就比如说你拍，你一定要挑媳妇化妆的时候哈， 嗯， 然后拍几张她的照片。他基本上都能从媳妇这几天带的口红色号推断出来他用的是哪几款， 是 对，然后再给你，甚至他还会再给你推荐，我试过吧，因为我买过，他还会给你推荐说，好，既然他适合这两款，那你不如尝试一下这一款，然后在你手上试一下之后， 反正你也看不懂， 你就保险起见把这两三根全买回去， 嚯， 你再给他讲你的用心，这是你常用的，绝对惊喜， 哎， 对不对？女生就能， 就你对这事有研究， 你被我用心了。再之后说， 其实都是柜姐教的。 对，还有一个，这个是他们推荐的。 嗯， 我把这两个给他说，有没有新鲜感，可以让我爱人尝试一下的。 嗯， 他推荐的这个你试一试，我觉得不错。嗯，瞬间就觉得用心爆棚。 真的，也真的是不是很贵， 特别不容易，每年想这些招。好，这 是 一个 推荐给各位的，去年的招， 对不对？对，好，这个 一会儿把今天的招告诉大家啊。 好。我先分享这么一个， 嗯， 我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反馈。 好 啊，从男生的角度，从女生的角度，我们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一会儿我们再转换一下身份， 好， 这个聊给男生送礼物的一些角度。好， 嗯，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昨天出现过的声音 Sun Kiss， 叫做宋敏琴，她的声音呢，其实也能给你带来很强的一种浪漫安慰感。这首歌叫做 Trust Me， 相信我，明天七夕会给你一个很棒的惊喜啊。 想要你听到我的新歌，最简单的情歌，有点笨的情歌，因为就怕你觉得我只是说说的，以为我在骗人，感觉你会无人。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男子气，可以比一比下了，我也相信你的心，你的孩子气。Girl, girl, 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free, and I could just love you, 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不是谁都能保护你，因为爱，如果你问信不信有真爱，我只能说试试看我的爱。我怕你不懂我的性格，最认真的性格，最厉害的角色，因为你说看起来像爱玩的男生，以为我在骗人，感觉你会无人。我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怎奈自己可以比一比下了，我也相信你的心，你的孩子气。 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free, and I could just love you, 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不是谁都能保护你，因为爱。如果你问信不信有真爱，我只能说只是看我的爱。 Trust me， 听完这首歌，你有没有很相信他？ 我不敢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产生了这种不信任？因为青春有一个很棒的想法。 因为刚才在听歌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微信，说某一个地块的他最近在所有的新的楼盘啊，下午可以去看一眼。然后我说：“哟，那这真的是明天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看看要不要换房？ 对， 嗯， 我们不是说各位。准备给媳妇儿买套房，不是这意思。 写上你的名儿、啊。 对，我们想说这个好吃不贵、 嗯， 或者说这种划算的买卖，有些时候我们并不一定给对方的礼物是一个短期选择的一个消耗品， 嗯， 可以是长期规划下来的一个大家共同的投资， 嗯。 因为这个七夕这样的节日并不是你过生日或者我过生日，是不是？ 对，它不是单向箭头。 没错，我们为了更好的未来或者升级一下现在的生活，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规划。 对， 跟投资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不让各位说现在买房就是一个稳定的投资啊，说说别，我怕跑偏了。我 是是是， 我想给它绕回来。所以任何都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长线的跟他一起的一个小小的约定， 对， 签一个小小的协议， 不一定是买房啊、投资啊之类的， 都会很有趣。 嗯， 或者说是你比如说爱人不喜欢我吸烟，不喜欢我喝酒，哎，我这个就给你一个小协议，说好我未来一年或者多长时间我要戒掉一个坏毛病，这都是一个未来长时间的投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大家也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循环聊天室来提供你的想法和创意哈，大家一起做一个决定，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哪天女孩真的拉你去看楼盘了，放她这首歌，放开那个女孩， 哆嗦 ，funky 那个女孩哈，来自于大嘴巴。 转的卡到，如果搞砸了，就不能。 相比太酸，爱就是要爱到什么都不管，爱不是数学公式一直计算，爱不是泡泡糖没味道就换，你跟我跟他全都傻过，曾经爱到坏掉出了差错，爱的方法全不是打破砂锅，遇到对的那个人好好把握，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也是很放克的一首歌曲哈，来自于大嘴巴。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 哎呀，这边我看到一条小作文啊，他说我的口头禅就是只要是你送的什么我都喜欢。 读到这儿我俩都惊了一下，真的吗？ 真的吗？哎，然后某次就收到了一副某家居品牌那种洗碗的手套当时我是懵的啊，这是嫌我家务做的少 什么意思？ 哎，可全世界都知道我最讨厌洗碗了呀，你送我这个是要分手。 对， 战战兢兢吃完一顿饭之后又收到了一部当时最新款的手机。 哎呦 哎呦，这个套路满满呢、 真的是哈， 山路十八弯、 所以就是从小学的时候我们学的写作的一种方式可以运用一生对吧，欲扬先抑，哎，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 当然有可能你这个结果要看吧，也可能欲抑先扬了。 哦，我知道， 好比说我曾经的一次经历、送手机也是、前面精心了各种设计给人欲扬先抑，好，手机送过去、而且之前先烫口风喜欢什么颜色的呀、对吧，好，送过去了以后一直是对方一口咬定最喜欢的颜色，打开了激活了，人家说我觉得还是另外一个色儿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甜蜜的反馈，而是你就一直苦在某一个二手交易平台上怎么把它卖出去。 所以我跟你说，女人不要变来变去，喜欢什么就一口咬定是什么。既然你当时说了我喜欢灰色啊，我收到了，哪怕我突然改变主意，我也一口咬定就是它，我喜欢。 听到这句话我感动都要哭了， 是吧？ 哪个男生敢这么说，你不要那么善变好不好？不敢不敢 女人都是善变的， 女人听听女人的心声， 压抑一下自己，偶尔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千万要压抑，一定要说好，就跟这位朋友说的，这是我的口头馋吗？只要是你送的什么我都喜欢， 不然在对方的心里你就成了一个过期恋人，好吧， 一到八 来。 Oh girl, you just wanna say goodbye, you don't wanna give a try, I just want you by my side, oh baby. 手就手到只有你有，孤守

在一起，这是多么的甜蜜。Oh, you're the one for me， 我这就深深着了迷。就快点给我你的心。 一首着迷， 嗯， 然后很多朋友瞬间就听到并且开始给我们铺展这首歌背后的专辑什么的。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着迷，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反转地球当中，你全都记对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在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给明天出一个好吃不贵的主意，或者说明天你打算送另一半什么样的不那么贵的但又有仪式感的但又走心的小礼物。 没错，说出来以后特别好听，这个故事能打动所有人，曾经有过自己的小心思， 我们也可以用来复制一下或者粘贴。 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没想法的时候跟你学一学。好， 对对对对， 听到了一首歌曲，跟刚才着迷每一次都要绑定一定要一起播放的，因为在最开始的他用到的一些旋律啊吉他呀、啊、音色之间有很强的借鉴，就是今天没来得及，有机会我再像那次 Adventure of Lifetime、 oh, okay、 我要把它剪下来对比一下。来，这首歌叫做 Sugar Sugar， 同样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来自于 Baby Bash。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ifte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You know it's better when we ride, we're green and raw high. Doing what we do, watching screens, getting high. Girl, you keep it so fly with your sweet honey buns. You was there when the money gone, you be there when the money comes. Off top, I can't lie, I love to get blow. With my little sugar, I'm your little chulo. And every time we kick it, it's all to the groovy. Treat you like my sticky hickey or my sweet ooey gooey. Got me lifted, shifted,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And ooey, it's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ifte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Now I ain't worried about a thing, cause I just hit me a lick. I got a fat sack and a super fly chick. And if that ain't nothing you could say to a player, cause doo-wop, she fly like the planes in the air. That's right, she full grown, setting the wrong tone. I'm digging the energy and I'm loving the ozone. So fly like a dove, fly like a raven, quick to politic with some fly conversation. In a natural mood, and I'm a natural dude, and we some natural fools blowing out by the pool. She like my sexy cool mama, with blades on the bravada, rocking Doja Cabana, hydro in a guana. Got me lifted, shifted,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And ooh, it's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ifte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You know it's better when we ride, we're green and raw high. What we do, watching screens, getting high. Girl, you keep it so fly with your sweet honey buns. You was there when the money gone, you be there when the money come. You know it's leather when we ride, wood green and raw high. Doing what we do, watching screens, getting high. Girl, you keep it so fly with your sweet honey buns. You was there when the money gone, you be there when the money comes. For real though. Got me lifted, shifted,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And ooh, it's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oo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o high like I'm a star. 听的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甜蜜到轻飘飘的歌曲。 我天，这个鼓点，这个节奏，让别人觉得说不扭起来都对不起自己的 body。 小魔幻， 对 ，Sugar Sugar， 就是叫糖糖甜甜、这种感觉啊，糖甜甜。好，这个歌曲我们送给所有这个名字相关的朋友。 你在想念谁？ 祝你获得甜蜜。对 Who are you missing？ 对，但是它虽然是 Sugar 的读法，但各位在搜这首歌的时候，要把后面的那个 R 去掉 ，Sugar Sugar。好， oh. 我们回来以后跟各位继续聊。 对，其实我还挺想问问王维，就是如果说女生要送男生礼物，要避免踩什么雷，或者说什么样的礼物你会喜欢？因为在女生的概念里，如果我想不到送什么，比如说送一个剃须刀，可以吗？ 可以啊，老婆送的都喜欢。 哎、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剃须刀我是看男生缺不缺吧，是不是？男生很多，如果有这种频繁的剃须的需求的人、相信一定是有的。我觉得女生更多是帮他升级。给他一些关怀、你看新出了这个可以加热的，在冬天的时候送一个真的很暖心。你那个已经感觉用了太多年了 啊，前女友送的啊， 哎，早就该扔掉。 对 啊， 求生欲 很 强，很 强。里边现在不是有那种震动的？哎，可以。电动的来说也是哦，看你平时这儿总是刮不干净，送你一个更什么3D 立体的。这种是可以的，帮助男生更会生活、 哦、升级 用品。 对，那一些男士的护肤品呢？我觉得男生对护肤品不是很讲究。 对，分男生，有一些会。有一些可能还在摸索当中，老婆送一套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要教他怎么用 日用品嘛。对 对， 那鞋呢？ 鞋就看了，如果说是这种喜欢收集球鞋的，因为我想到鞋更多是收集球鞋， 是 那些就要了解男生喜欢的什么款，然后哪年的，是不是绝版的， 哦，好难啊， 复刻的， 还得送到他心里喜欢的那一款。 对，但更简单，如果男生不是玩球鞋的那一挂的，就只是平时你想给他一双更舒适的鞋，那没问题， 只要知道鞋号多少就行。 一个是鞋号，另外一个他平时的穿衣服的风格 啊， 对吧，你看他都是比如说黑色的，或者平时穿运动鞋多一点，你送那一双小白鞋啊之类，这种是合适的。 所以你觉得从哪些角度可以知道这个男生最近在想要买什么？ 他一定会跟你叨叨的。男生属于那种自己如果有一个方向的喜好的话，他自己又学习到了一个新的点，他会忍不住跟你一起来分享。 就是 对， 你想一想最近他跟你叨叨了哪些事情。 对，看这个耳机我觉得特别不错 啊， 这个耳机它的三频是怎么样的，我听朋友说特别的好，他的响应。对，或者说哎最近新出了，哎我那天跟哥们儿去抢某一款游戏机又没抢到。 哦，游戏机。 但是哎那个其他的版本有一点贵，哎呦多几百呢，我自己想省一省这个钱。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好，他喜欢这个耳机或者那一个游戏机之类的。 对，但我觉得其实男生应该有时候他是比较的一个就实诚的，男生嘛就比较粗线条，而简单思维。然后如果说我想送他一个礼物，我直接说你想要什么，比如你选耳机，你想哪一款？ 我觉得没问题， 可以吗？ 对， 但会不会觉得就不浪漫了？ 男生应该不太那么要求浪漫。你给他，你别让他说你想要什么，你说吧。男生也有点晕，而且想到的就是他会往后想。 哦， 我真要了一个5000块钱的游戏机， 我是不是 回礼的时候怎么办？ 是 对，送5000、6000，这个好像就显得我特计算 啊。对， 你送了我5000，我当然还你5000，这种感觉。 翻倍的话呢？ 翻倍的话又觉得说我前面有点累。太麻烦了，所以就直接问说，哎，我知道你喜欢耳机，最近有没有哪一款特别喜欢的，我这一次送给你啊，好不好？ 哎呦， 男生小脸一红，照单全收，绝对感动啊，披给小猪脸红接收处。 几分钟我想要听这个，跟你聊聊星座，看电影，逛逛街， CD 座在满天的飞沙里，每个不安的夜里，静静地铁里，炙热的拥抱你，用粉色的笔写你，让为你爱到绝地，一切都是因为你，那是你。有机会望着你的脸，直到忘记了时间，直到忘记我与音乐隔多远，滚烫的日程只为你，一把吉他和刷不完的和弦。你是我最浪漫的梦里那洒满了星星的夜，这星球不再孤独，我发觉，哦，除了你以外，再也没人能划破这场夜。 GDs, now why we kiss? 只是你的脸红让我没了定力。How you feeling, baby? Head to me. 像是陌生人，但多么熟悉。 情欲先转过你的眼睛，让我继续说，把你认真听。这份爱需要详细签名，怕失掉犹豫后只剩肯定。怕体内多巴胺活跃，怕我会突然记不起昨夜，怕不能再和你吹晚风，又怕嘴里的话突然没有逻辑，怕这首歌你不能听闻，怕你会掉眼泪让我心疼。你保护世界，让我保护你，让我画出今天上最下的一个星辰。 天边的飞雪里，每个不安的夜里，紧张拥挤地铁里，炙热的拥抱里，如粉色的笔写你，让为你爱到绝地，一切都是因为你，那是你。有机会望着你的脸，直到忘记了时间，直到忘记我与银河隔多远。滚烫的雨声只为你，一把吉他和刷不完的和弦。你是我最浪漫的梦里那洒满了星星的夜，这心却不再孤独。我发觉除了你以外，再也没人能划破这香烟。 PK 小猪脸红接收处，现在送到一个对方可能觉得有一些意外的小惊喜，相信都会有一点内心小激动小脸红、啊、 当然，但是这个小惊喜别用错了方向。比如说有些男孩觉得说话、嗯、我送你玫瑰花哈，但是那个花保持的时间特别短，要不然这个经过低温烘焙，我送你个玫瑰花干还可以泡茶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就是哎毫无浪漫感。 这个在送的时候就要讲求方式了。 嗯啊，对嗯， 这个花干你可以拿过来之后，你一定要给它冲泡开， 是， 然后端给他， 嗯， 然后说好，你就像玫瑰花干，然后我就像这么一杯温水，用我来温暖你、 哎、 包裹你，让你的 直播间好冷， 心花绽放。 哎呀，我要 起码加上这么一句，就显得还稍微就算土味一点。 是是是是是，一定要土味了、嗯， 太不容易了。 嗯， 哎，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环节， 嗯， 我们把这些尴尬的场景全部拽给未来我们的来宾。 真的， 我们不让他们说土味情话，而让他们自己来发挥。你怎么办 哇太狠了 哎，是不是啊 嗯、 哦、太不容易了。 对， 好，还看到有朋友提到了， 我看到真的是不容易、哎、我看到彬彬有礼这边说了，说明天我一定要买个鲜花送给我先生，收到了鲜啊，又可以当食材，营养又实惠，再买个草莓黄瓜，摆一个水果盘，好吃又浪漫。哇，真的摆得很漂亮，就是草莓和黄瓜摆出来几条金鱼啊，那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风火轮，因为它那个鱼三个鱼那个从不同的方向不是都是横着的，但是仔细看真的摆得很像，很好看， 给的很漂亮， 而且老公孩子都会很喜欢，一家人都会很喜欢。 嗯， 所以我觉得用心真的是不一样，用心其实就是要花时间，其实对成年人来讲时间就是钱呀， 是， 所以你花了时间就相当于你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他身上，他一定会很感动。 没错，给的顺序要记住哈。 嗯， 你先给了个西兰花， 嗯， 给了颗黄瓜， 嗯， 什么都没说，送给你老公，感觉住在春天里， 有 感觉被这种森林环抱，很舒适。 你很会啊， 来， 住在春天。走，向北走。 把所有交托你手中。 有些音乐，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场景，也会让大家生发出来自己现在当下的一些小改变。好比说，有朋友就在喝玫瑰干花茶， 有吗？ 冲泡了一杯， 是不是你的另一半送给你的？这时候就觉得说，哎呦，四季皆宜哈，这个礼品。 是的，有朋友说，哎，你看这多么惬意的一个午后，尤其是看到对方冲上了这么一杯茶水以后。可以捧上这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明天你要做什么了。 刚才彬彬有理说明天要买西兰花，看到想改名就发了一张图片哈，是西兰花、生菜花、辣椒包的一个鲜花， 特别漂亮，还有金针菇。 你看你送给他晚上还能做一顿饭， 就是 一举两得， 不来点肉吗？哦，可能花底下你打开了以后它那根是两块五花肉啊。 花过了花季，花剩下凋零，也曾灿若星辰，遗憾而已。你擦肩而过，你打了几句耳语，这无形的枷锁。心里我却不能抹去你留下的美名，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忽远忽近，我太钟情，不怪你，就让你的孤 的枷锁，眼泪越轻，岁月薄情不够幸运，我却不能抹去你留下的美名。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你留给我的失落都如此温柔。 有长进的一首署名， 有长进唱歌越来越有长进了，哈哈。这首歌是来自电视连续剧《心跳原计划》的片尾曲、嗯、这部剧好像有点点扑哈，但是里面的两个主角我还是挺喜欢的。 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的去看一看，就罗云熙和宋茜主演的， 最近剧荒的，追一下。 是 宋茜演过电视剧吗？ 演过，而且宋茜现在就主打姐弟恋题材，她接下来还会接一系列这样的题材。 她回来刚开始就长期在国内的综艺跑的时候、嗯、其实就带着极强的姐姐的气质，这对于我来说可能就跟当时在 FX 那种状态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啊、 因为她在那个团里就负责当团长当姐姐们、啊、照顾别人，所以有那个气质， 没错。 而罗云熙现在手里面握着一部《浩一行》代爆款、嗯、还有很多其他的和姐姐合作的现代剧，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啊。 是， 我觉得最近不会有剧荒了。 好的，刚才提到说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今天的话题，那些好吃不贵的、嗯、各位最后还有半个小时，趁最后这段时间继续生发一下。刚才有长进的歌叫署名，订花的别忘了署上名儿，好吧、嗯、我订完了忘了，刚想起来。 感谢你揉进的时光，品尝了大梦一场，温柔一再的坚强，对未来期待的目光，坚韧的心脏，对女孩的模样，自信又多虑的希望，对女孩的善良，散发炙热的光芒。看外面世界一如往常，鸟语花香，火山川海洋，温暖且不刺眼的光，用力拥抱你的疯狂，给未来加一颗糖，感受你简单的向往，将心里柔情的时光，品尝着大梦一场，温柔一再的坚强，对未来期待的目光， 坚韧的心脏， 对女孩的模样，自信又多虑的希望。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wo One， 本周期 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wo One，Listen Two One，Listen 二十一。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嗯，当然要跳舞了，因为周末了。而且除了明天是过节，对不起，今天我也在过节。作为8000万分之1的左撇子，要告诉大家，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 平时我们都喊 put your hands up， 今天是 put your left hand up， 把左手举起来。 哎，但是你知道吗？在英文单词里面 ，right 和 left，right 有正确的意思。 对。 所以会觉得说 left 好像是不正确，而且大部分我们使用的工具都是为右手设计的。 没错。 所以在左手的世界里，很容易受伤啊，或者觉得不方便，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国际左撇子日，给好像说这个全世界有8000万的这样的左撇子这样的一个人群而设计。 所以你看看自己的爱人是不是也是左撇子？ 嗯， 可以有一些不错的哦。昨天才发现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直播间有一个为左撇子设计的吉他，同时当然也有一个正常的吉他。 没错。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给媳妇儿送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可以专门定制。他如果有学乐器的这个经历的话，可以给他专门定制左手的乐器。 对，没错。 嗯， 很多它其实都是方便左右手换着使用的。比如说吉他很简单，嗯，你就无非把这个弦换一个顺序绑上，然后重新再调一下音，调一下声就 OK 了。但是就你这个小用心，可能是别人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忽略到的。 是， 你做到了，就是最贴心的爱人了。 礼物送得好，友谊的小船可以永远荡漾，是不是？ 没错。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Calvin Harris， 叫做《夏天 Summer》。 We fell in love as the leaves turn brown, and we could be together, baby.As long as skies are blue, you act so innocent now, but you lied so soon.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Summer， 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旋律和节奏。 对，没错， Kevin Harris 的音色当然从 大前年开始，前年开始突然就变了。他现在有点玩试验了，最近在回归，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他，因为他做的不那么主流了。但其实听起来也会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卡尔文哈里斯，应该这么翻译哈。 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明天就是七夕节啊，传统七夕节可能很多朋友在想怎么过呢？如果没有送礼物的话，其实我觉得哈，根据对方的爱好入手，就是喜欢吃的，如果你的女朋友或者爱人喜欢尝各种小吃啊，你可以带他去他喜欢的那些好吃的店去探店，顺便送一束花。 对， 嗯， 有人喜欢吃烤串没？ 对，如果他是新疆来的朋友，可以去办事处啊，对吧？ 对， 四川来的去川办啊。 从味蕾上让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是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平时可能我们过的这种表达爱意的节日也是有点多了， 太多了， 五月份啊，生日啊，逢年过节啊，这些到七夕的时候，总要跟之前也可以产生一些反差。如果过去一直每一次节日都有着自己的一些表达的话，那我们可以从每次选择不同的点出发了啊。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许慧欣，《美好的时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伴，两个人相互并不需要什么样的礼物，这种陪伴往往就可以是最好的时光。 今天天气不错，太阳笑了，还带着微风，或许该出去走走，我想带你吃好吃的 strawberry waffle， 那个巷口还有我们迷路的傻傻幽默。想念你的时候，听你的歌，我帮你合上，发现感动的电影，你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因为爱。 时光需要人陪，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直到睡意飞一飞，还是微醺的舍不得再见。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 是微醺美好的时光， 生活可以越来越甜，如果你遇到那个对的人。比如说在我们的正午有熊聊天室，我看到费劲的留言，他说那我给我媳妇儿订这个哨去，左右手拿着都方便，而且一吹我就出现，或者一边凉快去。 太会了， 好会。我跟你说，好久好久之前好像有一次在我们群里发一张照片，就扫地还能把灰尘扫出一颗爱心的形状，就是他。 哦，太会表达浪漫了， 他很会玩这种土味梗啊。 没错， 对，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是土味梗，而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小心思， 他能怎么用心，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会放下自己的身价。对， 嗯， 不像很多男人他一定要自己高高在上一样， 我是你的男友，哎，天到晚上工。 对，男友力有些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说是多么的强势哈，也可以放低一下自己的这一个感觉，然后给自己规划一个，我觉得明天可以送爱人一天，然后对于自己作为服务型的人才 好 好的锻炼一下。 你可以 对 我发号施令 是吧？哎，全天我甚至先给你规划一下， 太会了， 从哪方面你可以为我发号施令哈。 嗯， 想要讲却默嘶哑，那时我害怕幸福太短，而思念却很长。你是照亮漫长黑夜的太阳，让黑暗里的我第一次看见光亮。当你的视线聚焦着我，放我在世界中央，是你用拥抱告诉我生命不只是这样。你是那个照亮我黑夜的太阳，在我迷失时候给我抚慰的力量，想变成你心逞强，一起经历的所有，谁舍得放下？多少孤独的心事，如果没和你分享，那是我害怕拥有太短，而告别却很长。你是照亮漫长黑夜的太阳。黑暗里的我第一次看见光亮，当你的视线聚焦着我，放我在世界中央，是你用拥抱告诉我生命不只是这样。你是那颗照亮我黑夜的太阳，在我心里也能燃烧。 汪苏泷的一首《照亮黑夜的太阳》。 嗯， 你是不是照亮你爱人黑夜的太阳？ 我觉得只要有一颗心就可以。 对， 有爱没有什么不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设计这个话题是要告诉大家，爱不是在一朝一夕，其实爱是在朝朝暮暮。 没错， 如果你持续的释放爱意给对方，我们也不要特别的为了一个节日去花很多的钱很多的心思，因为你的心思已经细水长流的体现在每一天。 没错， 嗯， 今天晚上可能照亮你老公生活的会是一台电视机或者是手机，明天允许他也许可以晚起一点点，因为他期待了很久的足球英超联赛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凌晨就要打响了。这种情况之下，明天起晚点多睡一会儿也行啊。 嗯， 好，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可以送男生什么，明天或者在今天晚上的时候送他看看看球赛的那些，比如赛季包什么之类的， 充值会员什么的。 对，你把他充没多少钱，真的、 啊、 然后你可以帮他充了，对不对？他可以看得很爽。 是， 你比如说斯坦福乔兰，就我们那个在天天 FM 的朋友、 嗯、 他看看今天刚官宣签过来的卢卡库啊， 嗯， 曼联球迷看看新签来的乔丹桑乔啊， 嗯、 像阿森纳球迷看一看本怀特呀、啊、这些全部都可以。格拉利什不是还去曼城了？ 我听懂了，就是今天晚上放他一个假。 对，是，就是我其实也想把自己内心说出来，晚上看球的一起约一下哈。好，希望各位今天甭管分享了什么样的内容，明天都是快乐开心充满甜蜜爱意的一天哈。 是，爱对的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提前祝各位七夕快乐。 嗯，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各位 下周见，周末快乐，拜 拜。 不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成温泉，情人节，你让我看见我有多特别，让心快乐的好回忆重叠。 海岸线的蜿蜒，一个微妙的体贴，我知道今天会是情人节，不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成温泉，一个为爱的改变，我知道今天就是情人节，你让我看见我有多特别，让心快乐和好回忆重叠，为你唱一首歌的时间，往事在脑海绕地球几圈，每个芝麻绿豆那么小的情节，围成像星光满天，比一颗拉亮的钻戒，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